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调频 87.6 兆赫的节目，又到我们开心茶馆各位茶客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的时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今天呢，我们还是要继续之前的主题，曲艺作品中的三字经，咱们继续啊，边听段子边往下浏览三字经这部中国古代的儿童蒙学读。上一期节目里呢，我们欣赏了一些讲述庄子故事的曲艺作品，这是我们由三字经里啊，无子者有荀阳，文中子及老庄这几句里引出的对三字经的作者认为孩子们有必要了解的无子的介绍之后所引申出来的。那么到这里呢，三字经的作者就把儒家的几部经典四书五经以及当时百家争鸣啊，这个时期其他流派这些重要的思想以及重要的人物啊，也就是诸子都给孩子们呢介绍完了。接下来啊，三字经又要展开一组新的篇章，非常了不起的一组篇章。什么呢？我们中国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用简洁上口的文字介绍儒家的这些经典著作，介绍诸子百家的思想，某种程度上还可以想象。那么我们大不了把这个著作范围缩小一些，少介绍几句啊，百家咱也不都介绍，捡重要的介绍一些人，哎，这还可以完成。可是介绍我们中国这样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过去几千年里发生的这些事情，朝代的更替，用200多字就完成这样一个巨大的工作量，不得不说这是三字经的作者呀一个非常伟大的功绩。我们说三字经啊，这是一部儿童蒙学读，我们也可以把它视作一部儿童教材。作为一部教材，这部教材的编纂者只用了12个字就成功的呀从对儒家经典以及百家思想的介绍转向了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历史的介绍。这12个字是怎么说的呢？经子通，读诸史，考试系，知中史。承前启后的12个字啊，虽然读起来好像看上去有些平淡，但是这其中蕴含的深意是非常值得我们去研究的。首先，他给出了学习的顺序，以及我这部教材为什么要这么编。哎，在这儿我跟你说的很明确，经子通，读诸史。首先你要把儒家的这些经典都熟读，达到通的这个程度。那么对于百家思想啊，我们前面提到的诸子他们的这个思想，你也要有所了解，有所涉及。在这个前提下，你才可以去学习历史方面的知识，也就是三字经的作者所说的经子通，读诸史。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要求呢？我们说这里面实际蕴含着三字经的作者的良苦用心。学习历史，了解历史上的这些故事，有一个前提，首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我们要有一个基本的判断是非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前面啊专门提到说这个春秋，孔子写春秋，他把褒贬善恶的这个标准藏在自己的文笔当中，让人们在读通过我的文笔记录下来的历史的时候啊，脑子里能有一个正确的是非观念的判断，谁的做法是对的，谁的做法是错的，谁代表着正义，谁又代表着不义。这些在学习历史的时候是非常重要的，有这样一套比较可靠的标准，我们就可以从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当中啊，去判定哪些是我们可以吸取的经验，哪些是我们应该警惕的教训。做不到这一点，学习历史或者说读史，那有时候未必能收到正面的效果。有两种可能，要么就是单纯的把学历史当成了听故事啊，听各种各样历史上的这个故事，从中并没有什么收获，这还好。就怕的是另一种，是非观如果不明确，那么历史上各种各样的事情啊，我们说你说这种什么勾心斗角啊，尔虞我诈呀，在历史上那是层出不穷的，甚至于某些特定的历史时期还是这些人啊，我们说小人得志，在某个时期他可能春风得意，要雨得雨，要风得风。那么孩子们如果还没有能够明辨是非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就去读历史学历史，很有可能啊就会从中总结出一些违背我们社会共有的道德观价值观的错误观念。所以我们的历代先贤啊，政治家也好，教育家也好，思想家也好，都非常重视对于历史知识的学习，强调历史方面的教育。包括我们在《诗经》里也能读到这样的文字啊，说“殷见不远，在夏后之事”，明确地提出我们要从历史中总结经验教训。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前世不忘后世之师。所以三字经的作者会说，经子通读诸史，考试系知终始。对于历史的学习，他也提出了要求，我们要知道朝代的更替是怎样的，知道每一个朝代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结束的。每一个朝代的兴亡啊，其实是最能够让我们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的。说到这儿，我不禁想起前些年曾经看到过的一篇文章啊，用我们今天的这个网络语言来说呢，那篇文章啊，有一点这个鸡汤文的韵味啊，但也不是那么的心灵鸡汤。这个事情到底是真是假，是不是真实的发生过，我无从考证啊。但是我既然说觉得它有点鸡汤的这个意思，我猜有可能啊，这个故事不见得是完全真实的。说什么呢？说有一所咱们国家的著名高校啊，有一次呢，邀请一位世界500强企业的 CEO 来给学生们做报告啊，关于这个成功学方面的一些讲座吧，算是。哎，结果呢，到了这个报告这天啊，报告厅里啊，挤满了人啊，都想听听这位优秀的企业家对于成功方面有什么高论。结果呢，这位企业家走上讲台之后，没有先开始他的讲座，而是先问了在座的各位同学一个问题。他说，我很钦佩中国啊，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你们有着5000年的历史，我想问问在座的各位同学们，你们对于你们国家的历史了解多少啊，这个别的就不问了，我问问大家，你们谁能够把中国这几千年啊，我们的历史上的这些朝代从头到尾一个不落的给数下来。700-800人的一个阶梯教室啊，那篇文章里面说只有不到10个人迟疑的举起了自己的手。这个时候这位企业家话锋一转说，对，这就是我首先想告诉大家的。说实话，接到你们学校的这个邀请，邀请我来做这样一个报告，我既感到荣幸，但同时心里面也感到很疑惑。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太多的经验教训，我们其实都在从中国的历史上发生的那些重要的事情当中，我们去寻找我们可以学习的东西。你们守着这样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自己不去从中探寻，而要我这样一个舶来品来给你们讲所谓的成功学的这些原理呢？你们从你们的历史当中足以学到足够指导你们行动的东西，而不应该来找我。我记得当年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自己心里面默默地回溯了一下，我能不能做到这位企业家说的，把我们中国历史上的这些朝代从头到尾的给捋一遍。不怕您笑话，很惭愧啊，当时我做这番回溯的时候，虽然说大的这个架构我基本上能趟下来，可是呢，在想到魏晋南北朝啊，我们笼统的这个说法我脑子里有印象，可是南北朝，南朝的宋齐梁陈我能想起来，北朝那几个政权的顺序我记不住了。再往后到这个我们说隋唐五代十国时期啊，梁唐晋汉周这个顺序我可以记住，但是那十国都是些什么，我脑子里已经完全是一片空白了。所以我觉得三字经虽然古时候它是作为一部儿童的蒙学读物出现的，但今天的我们无论是小朋友还是大人成年人，重读这部经典呀，我觉得都是非常必要而且有着相当积极的意义的。我们的相声作品中啊，讲历史的其实也有不少，后面提到历朝历代我们也还会分门别类的请大家做欣赏。今天呢，咱们随便摘两段跟历史有关的相声作品。首先我们请您欣赏一段苏文茂先生和王佩元先生表演的相声《三国人物论》。 呵，王先生， 苏老师， 喜欢看书吗？ 您说我呀， 啊，嗨， 我们做一个演员，看书是我们必要的功课。 对， 喜欢看。 古人云呐， 啊， 开卷有益， 就得学习。 打开书本，我们就能长点知识。 没错，没错。 喜欢看古典文学吗？ 您说对了。 嗯， 中国四大名著，《水浒》《红楼》《三国》，这我全看。 哦，三国，三国你也看过？ 那得看呐。 啊， 了解吗？ 三国的人物，全说得上来吗？啊， 这是不跟您。不谦虚说啊， 啊啊， 你要提三国里面的主要人物，全能知道 是吗？ 问不住 哦。 嗯， 那今天我当着各位 啊， 我给你提个问题。 可以啊。 三国里头所有的人物全算上，嗯，他们谁的能耐最大？你能当众的发表一下你的意见吗？ 就这问题吗？ 啊啊， 太简单了。甭说我，恐怕在座的也都能明白。三国里的主要人物谁能耐最大呀？ 对， 诸葛亮啊。 诸葛亮 谁不知道？诸葛亮能耐最大呀。 你说说诸葛亮他有什么能耐？ 这还用我说吗？ 嗯， 诸葛亮啊，仰知天文，俯察地理，中晓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知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多的能耐。 嗯，你说诸葛亮是最有能耐的？ 太有能耐了！ 哎呀， 嗯， 诸葛亮既然有能耐， 嗯， 我们知道六出祁山，怎么这诸葛亮出兵六次，他全没制服了司马懿？这是什么问题？嗯，你说诸葛亮算有能耐吗？ 对，问得好。 嗯， 这个 啊， 我跟您说呀，我认为还是啊，司马懿有能耐。 哦， 嗯， 那么你说说司马懿有什么能耐 啊？有什么能耐？好家伙，司马懿大将军，统带千军万马，打了多少胜仗？司马懿有能耐。 哎呀，司马懿有能耐，为什么他见着赵云就跑呢？ 什么时候？ 哎，大家都看过《空城计》，诸葛亮摆下空城计，司马大兵这时候来了，来了他不敢进城，怀疑里边有埋伏。这时候大兵倒退40里，探马一报西城，果然是空城。这时候司马懿复夺西城，又回来了，诸葛亮可就把赵云调回来，两军一对面，来将同名。长山赵云，吓得司马懿撒腿就跑，有这么情节没有？有能耐人为什么见着人就跑呢？ 问得好，问得好。嗯，我跟您这么说吧， 啊啊， 实际上是赵云有能耐。 赵云有， 哎，赵云有能耐啊！ 你说赵云他有什么能耐？ 有什么能耐？ 啊， 谁不知道赵云是常胜将军？别的甭说， 啊。 您就说他怀揣阿斗 啊， 杀个奇进奇出，曹操83万人马，没挡住他，长坂坡留为佳话。嗯， 对，啊，一提赵云就是长坂坡， 没错啊。 其实长坂坡呀， 啊， 赵云并不露脸。 怎么不露脸啊？ 那是徐庶一句话，徐庶进曹营一计未发，一看赵云坏了。怎么办呢？跟曹操进言要收服赵云。这时候曹操传令，令出山窑洞，三军听分明，我要活赵云，不要死子龙。倘若有一兵一将伤损赵将军之性命，83万人马，51员大将，都与他一人敌命。这时候赵云才闯出去，要不是徐庶，一个赵云，10个赵云也得死在长坂坡。赵云既然有能耐， 嗯， 为什么在挡阳桥还让张飞来救他呢？嗯， 不是，那我跟你说，张飞有能耐。 张飞有， 哎，张飞有能耐， 哎，张飞有能耐，三英战吕布，虎牢关，有能耐为什么不自己去打？为什么哥仨打吕布一个人？嗯， 那个吕布有能耐。 哎，吕布有能耐在伯门楼让曹操逮着啊， 那就是曹操有能耐。 哎呦，赤壁之战火烧战船，烧的曹操没地方藏，没地方躲，最后在华容道阉个关羽，放条生路，多惨呐！ 啊 那就是关羽有能耐。 哎呦，关羽有什么能耐？关羽那走麦城死得太惨了啊。你说谁有能耐？ 你有能耐。 我有什么能耐呢？ 您还没能耐呢，您把我问住了。好嘛，说了半天我全不对说的。 行了行了行了 啊， 不过你对三国呀只是一知半解。 这还叫一知半解？ 嘿嘿，比较片面。 嗯， 看来你不行啊。 我不行。 嘿，告诉你， 嗯， 不行还得学。 嗯、 究竟谁能耐大，知道吗？ 我不知道，谁知道？你知道吗？ 当然了，我不知道，我能站这儿说吗？ 对不对？ 又遇上这么一位。 嘿 哦，你知道？ 我知道。 好，既然您知道，您说说，我听听，咱研究研究。 你看这人这胎毒啊， 胎毒像话？ 不是，就说你这态度。 态度怎么了？ 啊、不是，这你知道？你知你说说。 嗯， 这是能耐。当初你跟你师父学艺也这么学的吗？这段你会？你说我听听、啊，他能教给你吗？啊？ 不是，您不知道，我这不跟您学吗？ 哦、你知道我就应该说吗？你要知道，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不明白的，你问人，你得客气点。我们中华民族的美德，礼貌啊，我们讲礼貌啊，知道吗？鞠个躬，小不了你，大不了我。鞠个躬，会吗？ 嗯、我问问这，还得鞠个躬。行行，甭生气了，今儿赶上这一位了，行，跟鞠躬。 怎么着，不乐意是吧？ 没有啊， 你这怎么了？这是啊？行，给鞠躬。这叫鞠躬，这叫扬灯点头。 不是，您别说别的啊，您说我这哪样鞠的不好？ 哎，鞠躬嘛，这鞠躬得够度数，对不对？鞠躬得这样， 还得够度数。 哎，这才叫鞠躬。 行了，您站好了，看您这度数啊。 嗯、 哎，怎么样？ 还是不乐意？ 没有啊。 你看，我看得出来你是不乐意的。 怎么看出来了？ 那绷着个脸子多难看呢，你乐着点会不会？乐、 哦、 笑 还得乐呀、啊！别在那早说呀、啊！你 干嘛？你要咬人似的？ 没有啊！你不让我乐着点吗？ 有你这么乐的？ 应该怎么乐呀、啊？ 这个乐呀、啊，你得似想乐，似不想乐。要乐没乐出来，哎，脸上带一点笑纹，这个肉皮里边含着一种笑。 哦，明白了。您说我这乐嘛，得似乐似不想乐，想乐又没乐出来，笑纹在肉皮里那么含着， 对， 来不了。当初在取笑没学过这手啊。您呢？ 啊， 别说别的，今儿个我就一鞠躬，一带笑容啊。您要乐意告诉我，您就说；不乐意告诉我，咱别废话。 行，好， 净遇上这个， 嗯， 全是这套， 嗯， 行了吧？ 行了。 哎 鞠躬，知道我有能耐 啊！当然知道您有能耐啊！ 我有什么能耐？ 您能要炕吗？ 啊！ 我知道您有什么能耐呀、 啊！哎，我知道三国里边的谁能耐最大？ 咱刚才说的就是这道题，你们诚心吗？ 就是。 您说谁的能耐最大？ 我告诉您 啊， 这个到哪儿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是 大庭广众之下、 嗯， 人家正在探讨三国、 嗯， 就研究三国里谁能力最大。 是是， 别人全说不上来， 嗯嗯， 你站起来了，当当当当这么一说，哼，大家暗伸大指，王培元是真有学问，呵，好家伙，其实你这点学问， 嗯， 你是跟我学的， 忘不了您 啊，就是 没错、啊， 你不就问我谁能耐最大吗？ 您说， 告诉你记住了， 哪位呀、啊？ 济公长老。 济公长老， 你别看他吃狗肉喝烧酒，酒肉穿肠过，佛在心头坐，俩手一指 A 吃了黑，那华云龙怎么逮着的？ 不是，您等会儿吧。哎，您说了半天，这是三国吗？ 哦，这是济公传。 欣赏了苏文茂先生和王佩元先生表演的这段三国人物论，我们第一时段开心茶馆到这儿先告一段落，咱们稍事休息几分钟之后进入节目的第二时段，我们再和你一起继续分享历史题材的相声作品。 要学习疼爱自己。

北京电台总编辑也将在北京广播网及网络直播平台与您现场互动。 您对北京电台提出的意见建议可以发送稿件到 abcd@rbc.cn。 关注广播，评议节目，详情请拨打听众服务热线6566-1566 6566-1566。引领高精尖产业发展，推动科技创新中心建设，第21届科博会邀您一起探秘前沿科技，体验跨界融合。5月17日至20日，中国国际展览中心，科博会期待您的参与。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打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87.6 来了您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茶馆。 里边常字跟我来您的，这是四位，给这续神，这是南定，这是天馆啊。火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期待。 杨花婶，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了。 别挨骂了。 听众朋友您好，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我是您的朋友大鹏。下边呢，我们继续欣赏历史题材的曲艺作品《三字经》这部儿童文学读物呢。刚才上一时段我们说了，接下来即将进入的呢，是给孩子们呀展示中国历史的段落。咱们中国呀，5000年的历史太过悠久，有一些呢是在正史里面我们说有据可查的，但也有一些呢，它是以民间传说的形式啊流传下来的。比如说像上古时期啊，我们接下来过两天就会了解到三皇治世，这些呢都只是民间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故事，甚至于其中还会有一些神话色彩啊。我们今天一听就知道这不可能是历史的真实。别说那么久远的年代，就是后来啊，我们很多同期的历史事件已经有证实可查的时候，在民间仍然会流传很多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往往这些故事呢寄托的呀都是人民群众的一些美好的愿望。比如说下面我们要请您欣赏的这段快板书《雌雄剑》就为我们讲述了这样一段民间传说故事。我们有请青年演员李菁为我们表演这段快板书作品。 一轮明月当空照，苍松翠柏满山腰，只有那山泉流水哗哗的响，深山里俱是一片静悄悄。在这密林中露出了两间破草房，在里面有母子二人哭嚎啕。这儿子名叫梅坚尺，他这每日里在深山打柴很勤劳。老妈妈的名字叫莫爷，他们娘儿两个苦度光阴受煎熬。没坚持从来没见过爹爹的面，也没见过母亲笑一笑。今天他问起了爹爹的事，这位老妈妈心里头好似滚油胶，说好孩子，如今你也算长大，一年比一年长得高， 从现在起，你已经16岁，你也曾学会了武艺，练过枪刀。今天你要叫为娘说出你父的事，快拿着镐头往床下跑吧。没坚持，他这拉开了床铺，举起了镐，两膀用力往下刨。不多时，刨出了一块糟木板，唰，只觉得一股冷气往外冒。定睛一看是宝剑，他这看准了剑柄，猫下了腰，拿起宝剑拉出鞘，可他刷刷刷，满屋里耀眼刺目，青光白光一条条。娘，这口剑它是怎么回事？孩儿我一点头绪也摸不着。这位老妈妈此时这个眼泪如雨下，说好孩子，为娘我说你听着，想当年你父干将在世手艺巧，能造宝剑能打刀，那能工巧匠不知有多少，都称赞你父的手艺高。只因为那楚王凶恶又残暴，他要造一口能切金断玉、锋快无比的宝剑或宝刀，他为了杀人方便又轻快，可是谁能给他铸造那样的剑和刀啊？大不幸你父的那时被选上了，他命你父3年之内把剑交，限期3年，如果要是宝剑造不好，全家开斩，灭门九族，定把那祖坟刨。无奈何，我帮助你父把剑造，日夜不停地把炉烧，吃饭就在炉边烤，困了趴在炉边就睡着，血汗不知流了有多少，把那暑往寒来的日夜熬。到后来你父都不知道饥和饱了，强壮的身躯光剩下皮把骨头包。3年的光景练成了两口剑，最后一次开炉仔细瞧，只听得轰隆隆的连声响，是震得地动山也摇，有一股白气冲天起，冲到天空化成了白云总不消，慢慢的变成粉红色，照得大地万物似粉桃。你父他急忙打来清泉水，一滴一滴往剑上浇，他整整浇了7昼夜，这两口剑沉在炉底似冰条，寒光烁烁惊人胆，冷气森森放光豪。你父他忙把宝剑拿在手，他一边佛事一边瞧，他说道，此剑杀人不见血，吹毛立断迎风就能够拔草削，切金断玉如切菜，乃是雌雄一对无价宝。我听得这里心激动，欢喜的心情上眉梢，我向你父他来祝贺，你爹他连连把头摇，他看着为娘说不出话，这悲惨的心情啊，使人痛心不忍瞧。你父他忙把宝剑分2个匣子收藏好，他说道，我明天就去把剑交，交上一口留一口，从此后你我二人再也见不着了，这我的死期已来到，再也不能和你一块造枪刀。那楚王他有了这举世无敌的这口剑，一定要独吞天下称霸道，他怕我再给别人造剑有敌手，所以要把我杀了。可怜你身怀鹿甲无人照料，我走后你赶紧快往远处逃，将来分娩不论男和女，望求你将他抚养成人，多操劳吧。我听得这里肝肠剧烈，就好像心头插上了万把刀，气阻咽喉说不出话，老半天我只说了一句，你造剑有功劳。你父说，不要难过，不要哭，仇恨用眼泪洗不掉，这口雄剑你要收藏好，等孩子长大了叫他给我把仇报。这是你父临走之前说的话，为娘我一夜里泪海枯干心烧焦， 次日清晨，你父含泪往外走，一句话不说，光把这为娘瞧。此时节，我精神恍惚已昏倒，醒来时再看你父，可就看不着了。我牢牢记住你父的话，收拾东西往外逃，逃到这深山一里，把这茅屋盖，才生下我儿你这一根苗。没坚持，他听得这里肌肉跳，报仇的怒火冲天高。娘，我要给我的爹爹把仇报，我要把楚王的人头削。孩子，你不怕楚王势力大？娘，为报仇，刀山敢登，油锅我敢跳。好啊，我儿你真算有志气，为娘我16载，艰苦的岁月总算没白熬。盼我儿进城去，多加小心方为妙，杀了楚王，为娘的仇恨得雪消。你去吧。他说到这儿，取出了一身青衣服，没坚持，换好了青衣，扎紧了腰，把那盘缠干粮都带好，宝剑包好，背在了背后，绑了一个稳又牢。这个老妈妈抱住了儿子，亲又稳，没坚持，跪别了母亲，上了大道。他走过了山环，爬过了岭啊，穿过了松林，过了小桥，渴了河边来饮水，饿了打开了干粮包。这一天进到了城里面，就听得人声嘈杂闹吵吵。往远处看，这道路两旁人站满，都伸着个脖子往北瞧。没坚持，不知怎么回事，忽听见有人喊声高，赶快后退，快跪倒，冒犯了天颜最难饶，大王过来要磕头，不准行动，不准瞧，哪一个违抗不遵守，我是定把全家满门抄。嚯，就这句话，呼啦一声全跪倒，又听得一阵阵鞭炮齐鸣，锣鼓敲。没坚持，那时他可完全明白了，原来是仇人出了巢，眼看着报仇的时刻已来到，他急忙蹲在一个大个的背后隐蔽着。不多时，跑过来骑兵对子马，旗帆招展空中飘，有四轮马车一辆接一辆，车上人全都穿蟒袍，有的是干瘦老头子，也有的胖的像草包，他们一个个啊全都撇着个嘴，把嘴撇得像破瓢。随后闪出黄缎刺绣龙凤伞，日月大扇举得高，金挂月斧朝天瞪，这个提炉的香烟随风飘。正当中跑出来一辆黄马车，车两旁有金甲护卫挎腰刀，车上边端坐一人穿龙袍，只见他花白的胡须年纪老，有一口防身的宝剑横在腰，他眯缝着俩眼像睡觉啊，八字眉可是眼角向下耷了着。没坚持一看是楚王胆，报仇的怒火早烧着，俩眼痛红腾身起，伸手背后把剑猫，跨步就要往上闯。忽觉得有人抓住了他的大包，他是身不由己往后退，可是一回头啊，见有人冲他把手招。见此人黝黑的面孔，精神抖擞，两只眼烁烁放光，好深眼窝子深颧骨，黑胡子个好像黑炭条，浑身上下一色黑，身背后还背着一个黑布包。只见他点头招手往后退，没坚持这时心里似火烧，他再一看楚王的车马没了踪影，那个黑衣人还在冲他把手招呢。没坚持心说，杀父之仇没报了，今天我绝对不能够把你饶。站住！这个黑衣人并不答话，头前跑，没坚持随后追赶，紧跟着。不多时追到了城外一片松林内，这个地方四下无人，静悄悄，黑衣人站在了一棵大树下，没坚持拉出宝剑喊声高，什么人看见唰，是一片寒光斩过来。黑衣人脚步轻快赛狸猫，叮铃溜溜一转身一闪，可是一抬脚踏， 一脚把这宝剑给踢掉，就听嘡啷一声响，扑啦亮亮亮，是恰似龙吟玉虎啸。黑衣人喊了一声：“没坚持，快拿起宝剑莫急躁，我的名字就叫燕之豪，我不吃王家饭，不穿王家袍，生来爱管不平的事，除暴安良乐逍遥。但你的来历我知道，咱们的祖先有世交，刚才你要杀楚王我见到，你这样的莽撞真糟糕，你没看见吗？那两旁的武士有多少，他们哪一个都比你的武艺高，慢说你是一个没坚持，就是十个八个也白饶，如果你要闯上去，白白送上命一条，到那时杀父之仇谁来报，你娘的眼泪何时消啊。叔叔，好孩子，不要啼哭莫急躁，我能为你报仇在今朝。叔叔，您怎能为我把仇报，难道你不怕被他们抓住命难逃？哎，我除暴安良走江湖，纵然一死也含笑，那楚王凶恶多残暴，就好像杀人的恶魔妖，天下人不知被他个杀了有多少，不除掉他，千万人的灾难永难逃，杀了他，不光为你一人把仇报，万人的仇恨全勾销。好孩子，你要能为千千万万的穷人把仇报，那才算人间一英豪。叔叔，只要能把楚王给杀掉，何惧我这性命一旦抛。好，你要能借给我两件宝，定能把楚王的人头消。叔叔，您用什么东西只管要，只要我有当面交。我一要你手中的这口剑，二要你向上的人头我烧着，你要信我你就给，缺少的一样都报不了。没坚持他并不犹豫，说声好，左手抓发，右手把剑抄，轻轻一推人头掉，尸体不倒，站得稳又牢。左手这个人头往前递，右手的宝剑向前交，燕之豪接过了人头和宝剑，抱拳拱手，弯下了腰。好孩子，你的愿望就要实现。话音落，无头尸体倒下了。燕之豪忙把这个尸体掩埋好，人头把他带个黑布包，带好了宝剑进了王城。咱再说楚王闲游回了朝，他得到了消息有刺客，扫兴回宫皱眉梢。这楚王一怒就杀人，这可吓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他们一个个手忙脚乱，面如土，是哆里哆嗦的像面条。眼看着楚王要发作，突然间有一个小官报当朝，他是殿前跪倒，忙起奏：报大王，有个变戏法的来到了，他言说他的戏法玩得真奇妙，看完后立时快乐把气儿消。他还说要想戏法玩得好，必须有金鼎一个龙一条。楚王说：金鼎我有，龙是我，他的把戏我要瞧。扎，这个小官答应一声往外跑，这可乐坏了满朝文武众官僚，一个个摇头又晃脑，是七言八语的乱叨叨。可他这个就说，这回可找着替死鬼了，那个就说玩不好把戏，这个小子准挨刀啊。忽听楚王说：别吵。扎，当时间都闭住大气儿，猫下了腰。不多时，这个小官带着一个黑衣人，有四个武士押解着，来到了殿前，忙跪倒。楚王暴躁喊声高，急忙奏来：你的把戏怎样耍？黑衣人说：小人名叫燕之豪，我自幼生在那门楣乡，巧遇名师把一瞧，我这里有一个孩子头，再用一个金鼎把水烧，把这孩子头啊放到鼎里去， 再用一个瘦骨点着来煎熬，直到水开沸腾起，这个孩子头能在鼎内唱歌谣。一人见了能解闷，十人见了天下太平乐逍遥。楚王闻听说快耍，当时间金鼎放水火点着，燕之敖磕头下殿，打开了包袱取出来，孩子的人头举得高，扑通通放到鼎里去，溅起水花似下了飘。老楚王坐在殿上瞪着大眼，往鼎内仔细留神瞧，他看了半天没动静，当时怒气上眉梢。他看了看两旁的武士要下令，把那燕之敖也扔到锅里一块熬。他刚要下令，还没张开嘴，忽见那鼎水沸腾，起了波涛，哗，有一股水柱往上冒，长出来一座水塔，足有三尺高。上尖这个下圆，好像山一座。那个孩子头啊，在水尖之上出现了，随着水溜上下翻滚，不住的跳，越跳越美，玩的好热闹。这个就好像一朵莲花水上飘。不多时，张开小嘴把歌唱，腔调优美，歌声动人，是阴阳婉转似浪潮。老楚王一见此景，哈哈笑，哈哈哈哈，这样的把戏我爱瞧。突然间，鼎内的滚水往下落，歌声渐小，一点一点听不着了。楚王忙问：“这是怎样了？”在鼎旁跪倒了燕之敖：“大王，这个孩子头正在鼎内来做团圆舞，请您到鼎边来瞧瞧。”楚王这个闻听，下了金阶，来到了鼎旁，往里瞧啊啊！见孩子头啊，冲他一发笑，老楚王当时就觉心发毛，仿佛在哪儿见过面，又好像叫他到鼎内来聊聊。老楚王心慌意乱，说不好，撤不抽身就想逃。燕之敖没容他转身，抽出宝剑，对准他的脖子往下削。噗的声，楚王这个人头落到鼎里去，燕之敖紧接着把自己的人头也削掉，三个人头在鼎内上下来翻滚。梅坚尺和燕之敖齐心协力把楚王搅，这鼎水烧得哗哗的响，三个人头在鼎内恶战不住的嚎。老楚王虽然很狡猾，也斗不过呀梅坚尺和燕之敖。片刻间，老楚王奄奄一息，沉在水底。梅坚尺和燕之敖对面相视，笑声高，随即也安然自在沉下去。鼎水平稳静悄悄，众文武如梦方醒，说：“不好啦，不好啦，大王被杀啦！急急忙忙快打捞！”众武士他们有的拿来大罩里，有的拿来大漏勺，他们哪知道啊，三个人头都煮化，有一层浮油水上飘，只捞上来了三个人头骨啊，又捞上来了一堆头发毛，也分不清哪个是楚王，哪个是啊梅坚尺和燕之敖。无奈何，一尸三首合葬楚王皇家庙，把这娘娘妃子俩眼哭得像烂桃。这就是梅坚尺枭首替父把仇报，燕之敖为民除害杀身成仁，万古美名标。 欣赏了李菁演唱的这段快板书《雌雄剑》，我们今天开心茶馆下午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大鹏感谢您的收听，今晚的9:30在我们晚间版的节目中，我的搭档季彤还要接着和您一起分享现场评书，也欢迎您到时关注我们的节目。 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耶耶，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失去才会懂得珍惜，但我珍惜你。伤越痛就是爱越深，我不相信你和我同时停止呼吸，每一次我们靠近。